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最近有一件还挺开心的事儿，就是我加入了一个网络兴趣社团。我呢，其实一直特别的不爱交际，不爱说话，总是爱自己一个人闷头做事。最近本来是想找一个做视频后期的兼职。然后就看到一个动漫社团在招人，当时和他们的社长聊完了之后，本来觉得工作和自己预期的不太一样，就拒绝了。没想到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来先进个群，工作不行，至少我们还可以一起玩。然后我就误打误撞地加入了这个网络动漫社团，但是我果然不太会交际，目前还在潜水，希望今后可以在这里交到朋友吧。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的时间17点，我们现在 FM98.2 正在直播的就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好朋友，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第四套频道城市一对一的女主持人孟胜男，有请。 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98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胜男，非常高兴以一种声音的方式跟大家见面。那跟苗珊其实作为好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城市一对一节目，苗珊经常作为外方城市的推荐人给我们讲外方城市。那讲礼尚往来的话，今天我也就做客这个苗珊的节目哈，来做一个讲述嘉宾，再次向您问好。 有点汗颜，每次都代表外方城市。 对呀、啊，今天你要补上这一课，讲中方城市。 好，今天我们主要听两位嘉宾聊，所以第一位给大家介绍了，第二位也是我的好朋友小叶，来自去哪儿网。 大家算是晚上好吧，因为我们经常会推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也就会告诉苗山一些比较特价的机票，然后大家呢就可能慢慢熟悉了起来。 希望以后小叶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都带着特价机票来哈、啊、尤其是特价什么旅游产品酒店线路我们都是欢迎的。 没有问题。 其实透露一下，前两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秒杀的特价鸡加酒的产品，就是小叶给我们抠出来的。 那些就是春节的一些线路啊，不知道大家已经有没有安排好，包括一些春节的旅行啊，春节期间的啊，包括后面的错峰出行的，大家有没有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一次也会推荐一些今年春节期间有可能最热门的一些市集呀、好吃的呀等等这些，那么大家就可以做做攻略了。 好，那我们就期待小叶带来更多的特价产品，到时候和网友朋友、听众朋友以及我们俩一块儿分享一下。 是。 好，今天所有在线的朋友们，如果你呢手边有收音机或者正在开车呢听节目，就不用说了，非常方便。但是如果您说我现在手边有网络还想看见我们，没问题，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广播，所以您现在只要打开微信，寻找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像我们一样的青年，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节目是什么样的。同时右下角的福利商城还有我们上次跟大家提供特价雪票，所以呢如果你想秒杀的话，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赶紧进来秒杀吧。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也就是一个简短的资讯环节。这些资讯都是最近新发生的，所以咱们一块儿分享一下哈。 好， 就由我简单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哎呀，有点忐忑，你看面对央视的美女主持， 我也不能替你念呢，关键 我说呢，行，我今儿努力哈。其实今天呢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新闻，因为春节临近了，很多朋友都开始去做自己的这个旅游计划、度假，或者是回老家和家里的人一起团聚，所以吃肯定是主要的主题。所以在今天的潮流风向标这个环节里，我个人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喜欢的，也就是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全国最有名的十大夜市。我相信两位也是同样欢迎的，是吧？ 是，太好了，这个是老饕的一种必游的选择，就是晚上去吃一顿夜市。如果你不担心发胖的话。 某些人好像比我要更担心，大部分时间大家不用看见我，还是要看见你。 但其实苗山很瘦哈，你是有吃的资本的。 哎，心酸泪一把一把的，你问他 是吧， 你看看他才是真的吃什么都不胖 啊。是吃什么不胖还是不吃？ 我是真的很爱吃的一个人，包括每一次出去玩啊，包括每一次每一次就加班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安排一次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而且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就是说如果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要吃什么的话，他临时比如说餐厅关门啊，或者说是可能堵车啊，我就会心情特别的不好，就一定要吃到某一样东西。 你还是挺执着的哈。 对，我对吃还是非常非常执着的一个。 太拉仇恨了，晚上给自己吃宵夜然后还不胖哈。 最近宵夜是会慢慢的减少，不过确实还是知道一些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了全国十大夜市之后，我就不相信小叶他不胖。 对，你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还是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说一个，大家就是抛砖引玉吧。 得嘞， 大家一块儿参加哈。 好，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北京的这个夜市，就不用说了，这就其实不算抛砖引玉，就是第一个，咱先说近的，北京就是簋街夜市，对吧？簋街就是咱北京最著名的美食街了，因为周围有很多的使馆，所以外国朋友也经常光顾这个美食街。每当夜色阑珊的时候，热闹的簋街呢灯火辉煌，这里就集结了全国各地的特色名食。当然除了咱们北京特色的卤煮、什么爆肚、羊蝎子之外，还有火锅、煲汤、粥类。当然就是最近比较盛名的啊，肯定就是川味的麻辣味。 对对对， 是吧？ 龙虾呀， 现在年轻人 馋嘴蛙呀。 对，上榜第一名就是馋嘴蛙。 你看看， 你看 是不是因为 请对人了？你看看今天， 哎呀，有意思。吃什么底儿的？丝瓜底儿还是青笋底儿？ 丝瓜底儿， 过底的比较好吃。 我有点爱吃青笋的，我觉得比较金煮。 嗯，撕过底的话它可能会更金味一点，如果爱吃辣的话，那么撕过底的话就 更辣，是不是？ 对， 那看来你很能吃辣。 还可以，因为我周围的同事不是湖北的就是湖南的，要不然就是四川的。 啊，苗山吃辣怎么样？ 我不太行。 哎呀，那你还介绍鬼街，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感觉这个话题没有我什么事儿。 我们有点反客为主是吗？ 对，鬼街附近不仅仅是这一些了，就是除了鬼街主街以外，其实它无论是往北往南它还都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往北它有 行，资讯完了之后你给我咱们就先带一遍十个都有谁，然后到时候咱们一个人盘点。当然呢，其实我就准备了，我不是光说的，就提到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其实也有准备，就是说到哪个想给大家点开哪个，但是现在发现都在一起，我其实也分不太清是谁了。你看比如这个，哦，这是小叶的， 这是我带来的。对对对， 怎么这么烦人啊你。你怎么带来的这些一看就不算是我们特别接地气的那种。 你先找着哈，我们 先 说着。 但是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因为1000日元也就合人民币60块钱。 行行行，那这个咱稍后说吧。 对， 我也发现了。好，咱们接着盘点啊。第二名就是青岛。青岛其实大家肯定知道青岛这个位置哈，沿海海鲜肯定很丰富， 是， 所以青岛当地非常有名的就是登州路的啤酒街夜市。 嗯， 二位知道吗？ 喝啤酒吃嘎啦。 哎呦喂，可以啊。 哈啤酒，哈啤酒， 哈啤酒， 哎，吃嘎啦。 青岛就是一个著名的海鲜城市，我们刚才说了，也是一个啤酒之城。 嗯， 因为他们和这个德国很多企业有一些不解之缘，所以登州路呢啤酒街就集中了这两大特色。这里的这个海鲜做法特别地道，而且啤酒也是正宗的刚出厂的青岛啤酒。 嗯， 青岛啤酒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哈。 嗯， 整条街一般人就都说这吃饭的气氛哈，这儿得说啤酒的气氛特别的浓烈。嗯，有人称这个登州的啤酒街就是永不落幕的啤酒节。 哇，永不落幕的啤酒节，想想多热闹哈。 嗯，感觉就是还挺期待的。 哎， 尤其是夏天，夏天呢这天儿一黑，那基本上人们都往那边走了。 我跟你讲，这个说他们吃嘎啦哈啤酒这个传统哈，特别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又爱喝啤酒，他们会说这个啤酒杯子可以从地上落一落，而且那个嘎啦的那个壳也可以堆积如山。 嗯， 但实际上你的身材并不会因此而走样。首先海鲜是不太胖人的，其次嘎啦呢它咂摸的是那股味儿，其实吃到嘴里的那个肉并不多，就是大家聊着一个一个没知没觉的大半晚上就过去了。 哎呀，听起来就有点饿。 我已经很饿了。 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知道吗？ 哦，是吗？ 不知不觉就吃很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再说一个。 好，再说一个，看大家知不知道。第三就是开封的鼓楼夜市。 哎呀，我没去过。 没去。哎呦，终于有你没去过的。好，我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开封的鼓楼夜市号称中国最古老的夜市，每到夜晚，而是每天哦， 嗯， 这里都人潮涌动，上百个炉灶上什么煎炒烹炸，整个广场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小吃的品种也特多，比如说就有五香咸兔肉啊，鲤鱼烘面呐，炒凉粉啊，烧鸡呀，啊，等等。每逢节假日就甭说了，游客再加上当地人，每天就是据说时时会过万。 哦， 嗯，是不是很期待？ 哎呦，我跟你讲，我想起我去郑州了，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哈。 嗯， 说到这个面食，那边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那儿的热炒凉粉儿，嗯，就是方方的一个，我怎么感觉我什么都吃过？ 请对人了。 哎，就像麻酱一样，但是麻酱是长方， 嗯， 它是方的。炒完之后，每一口粉都是热的、烫的， 嗯， 又非常入味儿。你不会像有些凉粉，你咬开中间 是没味儿， 没味儿， 就面的那 口口有味儿啊。然后你就什么都不用蘸了，就吃那热炒凉粉一份儿，太过瘾了。我家乡也有热炒凉粉，也很好吃。 哦， 嗯，苗山你接着说。 就已经回味，就口水已经出来了。 就感觉聊到吃，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一吃货，没想到二位这种脸小的， 也照样吃。 就所有的胃都掩藏在这个脸底下了。 我这个人跟他吃饭特别生气。 怎么 甩开腮帮子吃，然后我其实并没有吃多少，结果你看看 我怀疑他不跟你吃的时候就回家不吃了。 真的吗？ 不过确实是啊，跟苗山一起吃饭特别香，每一次跟他吃饭真的都吃多了。 他是一个让人特别愉悦的人。 对， 对， 对， 所以你不知不觉的就会特酣畅。 对， 我怀疑你可能肠胃不好。这么说完我舒服一点。 对，你说对了。 好，那下一个啊，武汉就是吉庆街夜市。这个俗话说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每当夜幕降临，吉庆街灯火辉煌。哎，这词儿怎么一直在用哈？人声鼎沸，各类美味佳肴应有尽有。从传统的汉味菜林热干面，到这个老通城豆皮儿面窝，到重口味的宵夜必备的，也就是咱北京很多年轻人也喜欢 小龙虾是吧？ 鸭脖子呀， 鸭脖子 是不是？ 对对对， 这市面上这几个比较大的品牌， 鸭 对，全都是绝味，全都是湖北的，应该是什么虾球、毛豆，让人垂涎三尺，流连忘返。 嗯， 这真的正经就是小吃，而且他们真是下酒菜啊。 对，我还真去过那儿，就是 真的呀。 对，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正好小龙虾特别火的时候，那边真的就是你就看就一桌挨一桌的，而且他们是那种就并不是那种环境特别好的地方，然后但是就特别多的人，你就看那个边上就停着各种好车停一溜，然后里面就是大家一起摔开那个撒开了就这么着吃，而且旁边就经常会你就看见那个手上啊嘴上啊脸上啊什么就全都是汁儿，吃的也特别开心。 那他们吃那种要用手的会戴手套吗？ 那吃急了可能就不戴。 真的，我跟你讲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就地地道道真正吃马小和鸭脖子的不像咱事儿不事儿的还戴个手套， 还戴个手套 顾不上麻烦，人家就用手真的吃，吃完了再洗手 啊。有的时候但真的是洗都洗不掉的那个味儿，特别的香。当时我去武汉的时候正好是就武汉当地人接待我们，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自己都吃周黑鸭。我说啊，那你们自己都吃，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说就是他们那时候上高中嘛，就自己买一盒一盒的这种就在底下吃，老师在上面，然后经常老师发现了以后就让他们就出去罚站，就这样还吃呢。 那就你想想得有多爱吃哈。 对，特别爱吃，而且他们有那种就成盒装的，也有就是自己卤的，就是自己家卤的那种，也特别受欢迎。 所以吃这个辣鸭货在武汉的朋友们心中是从娃娃抓起的。 对。 你看看 啊， 这么瘦哈，聊起哪夜市还都知道。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直在打击他瘦， 我特别的一块心病。 没事，咱们这三个人斗地主嘛，总有一个是要被斗的。今天就说他。 可以，没问题。 好，给大家重复介绍一下，今天呢和我站在一头打击对方的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孟胜男。 你们好。 被打击的对象是我的好朋友小叶。 对，大家好，我是被打击对象。 大家如果想看到两位嘉宾的真容，想看到这个正方反方的两位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我们继续盘点这个中国十大夜市啊。下一个大家估计也知道，南宁中山路的夜市。这条晚上似天堂白天如草房的马路，就是说它白天看不出来它晚上能这么热闹，白天没人去，晚上基本挤不进去。这条马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各种美食，从南宁传统的小吃芋头糕，什么那个圈筒粉，粉饺、烧烤、田螺、八珍一面、老友粉，到这个武汉刚才提到的鸭脖子、香港的钵仔糕、北京的炒板栗、云南的汽锅鸡、台湾的藕蛤煎等等，它不光有各地自己的，还有全国其他城市的，汇集在一块儿，有点像台湾夜市那风格。 对，要什么都有哈。 对， 没 不知道春节期间能不能开，如果能开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买张机票去挺好的。 而且南宁春节就咱们这个春节期间，咱们这儿冷，人那儿暖和呀。 哎，是的， 那边好像很早就已经开花了。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期间，就是报道南宁那边就是花开似锦的，就那种感觉还挺美的。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春节千万别再扎堆去什么三亚呀、海口，我觉得去去南宁，去去这些就是相对来说不那么热门的地方，其实感觉也挺好的。 对，其实不一定光是为了消费才有这样一个假期，觉得才过了去，就像你说的，去一个相对啊不那么热门但是有生活气息的地方，也 很好，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是， 得南宁完了，这样咱就得说重庆。 哎呀， 这是好地方， 重庆好噻。 我提到重庆俩字就不用提哪条街 了，就已经流口水了。 满大街我觉得都有很多宵夜， 对、嗯、无论是就不用想到底吃什么，你只要准备好胃去就可以了。 嗯，重庆等于好吃的三个字儿，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是吧？ 嗯，随处都能吃到好吃的。 嗯， 重庆在江边吃火锅或是吃那个串串太过瘾了。 嗯， 就是。而且你，我觉得那边的火锅吃完是什么？你不觉得胃里很烧？ 对对对， 你吃完了一点不觉得顶不难受， 就吃多少都没关系。而且你就会觉得说，哎，那边的姑娘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大长腿， 皮肤也好， 是的， 而且也不胖。 是的，我去重庆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就晚上就这么吃火锅，香油蘸碟，哎，没得关系嘛，我们都吃的呀，晚上都是在吃的呀。 我的天哪，小南， 嗨， 你这个啊，学地方方言的功夫真是很强哦。 真的，就是从这么会儿已经变换四种了。 对， 让我们看一看， 无缝切换。其实重庆提到，就是有没有那么一条食街是最有名的呢？那就是南山火锅一条街。这里呢是以园林式、公园式的环境著称，有着很多重庆本地人就喜欢吃的老火锅店。目前呢，南山火锅一条街共有大小商家30多家，而且有2000多张桌子，平均啊，每家火锅店每天接待50桌客人，一年至少是200万人来这儿烫火锅。 嗯。他们的烫火锅真的是没门槛的，你也觉得价钱挺公道。 嗯， 而且真的因为那边的气候的原因，你什么时候去它都是开着门营业的，在街边的那种店、 哎、真舒服， 真的太舒服了。都晚上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热，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去做节目、 嗯、 下节目会挺晚的，11、12点呢，到了重庆是必然要吃一顿，管他有没有罪恶感。 对对对， 你会见到重庆人就在那里喝着啤酒，敞着火锅店的门，欢迎你随时进去吃这个火锅，到凌晨是没问题。其实成都也是这样子。 嗯， 哇，简直了，重庆就不用说了哈，基本上10个有9个都喜欢重庆的。 嗯， 下一个就是，哎，这也是10个有9个都喜欢台北士林夜市。 啊，真的特别好。 对，这个士林夜市应该说是台北最知名的一个夜市之一，因为这个台北市区里我们知道的就大大小小很多10来个、 嗯、 什么师大夜市，对吧？ 对对对， 这些都是有名的。嗯，但是士林夜市应该是最被游客熟知，因为它规模最大嘛。 嗯， 所以对于我们外来的人来说，我去一个地方就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又比较大悠悠的逛，这个地方就是首选。那、这个地方大概有500家的店面和摊贩。夜市分为2个部分，慈城宫对面的是小吃街，现在包括大江南北的综合小吃。以这个阳明戏院为中心所围成的夜市呢，就是以小百货为主了。每到夜晚逛夜市的人潮总将这个狭窄的通道挤得是水泄不通啊。 嗯，去过台湾的人应该都去过士林夜市了。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基本上就在夜市里面就走不出来了。经常会有人说说，哎，我要去台北吃什么火锅，因为台北的火锅也非常好吃，吃就是有一个叫鼎王的一个火锅，就是他们那边的那种鸭血是免费供应，然后就是你只要点一个锅底，你不用点别的，吃光吃鸭血就可以吃得很饱了。 嗯，盛男的眼睛大力圈。 真的真的大力，有免费的 鸭血， 它是免费的， 而且就是大家必点，点的巨多，经常会加量的就是鸭血，对吧？ 对啊， 鸭血豆腐，然后他就会给你免费的加，而且那边服务态度特别好，那小哥经常是90度鞠躬。 哎 对，然后就是说啊，您要吃什么呀？啊，那您还满意吗？然后等等，就是哎，感觉心里特别舒服，而且就是那种台湾话软绵绵的，然后你就觉得哎，多消费一点吧。 哎呀，说到软绵绵，我还想起来，在台湾我的很多朋友去，特别是男性朋友，一定会在朋友圈 po 上槟榔西施的照片，啊，美美的女孩子站在档口哈，这个销售槟榔，他们说去了心里真舒服啊，听他们说话。必须要消费，就听他们说话，人家为什么那么温柔，你们北方人就说我们这，您怎么那么就这么说话，人家都是你好，谢谢，怎么可以帮到你，还要吃点什么。 哎呦，又无缝衔接了。哎，无缝衔接了， 这是第五种啊，切换的第五种。 我是一个演员吗？ 对，身临其境可以请你去。 你看这么多年了，在我们节目才发现你的另一个特质，一个巨大的特质。 我发现做这种被看不见脸的节目其实更松弛、 是不是？我觉得特别放松吧， 放松、 而且我们是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人喜欢的广播， 所以我到这儿就更加新鲜了，更加 Younger。 这是我们回家了的地方， 是更舒畅， 对，没有什么这个框架哈。 对，哎，我们盘点一下下一个，就是上海人最喜欢的啊，上海就是寿宁路的夜市。寿宁路夜市应该也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在精致的上海，一定要提到这两个字， 精致， 精致，有格调，居然也有这么一条脏乱差的街。因为它是上海最早兴起的小龙虾一条街，以小龙虾驰名上海。每年一到夏天，寿宁路上呢就开始人声鼎沸啊，一盘一盘香辣小龙虾穿街而过。当然了，这里的烤鱼、水煮鱼和烧烤等等也是夜市招牌，但是人家是以小龙虾起家的。 哎，没想到在上海这种城市，现在辣的这样一种饮食文化是越来越兴起了。 对， 主要也是因为上海慢慢的有很多外来人的迁入嘛，而且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上海就是这边它的工作压力呀、工作环境啊等等，其实也是越来越强了，就是压力嘛，所以大家吃辣的需求也就越来越高了。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哦，就是那么有腔调的地方， 哎， 还有这种 小龙虾搞搞， 搞搞，吃一吃，喝喝小酒， 喝喝小酒，吃吃龙虾，聊聊天 啊，就像现在一样， 那放松放松。哎，你们这儿不让吃东西哈？ 我们有表演区，下回咱们来一盘小龙虾。 哎， 说话在这边，然后吃的上那边， 在那边， 好好设计一下。台长听见了吧？好，我们继续盘点啊，这个下面一家，长沙的坡子街。长沙坡子街、 那个、特别好。 坡子街就是长沙最为古老的街巷之一，现在被打造为以火宫殿为龙头的美食一条街。特色美食就别说了，什么小龙虾呀、臭豆腐呀、糍粑，还有龙脂猪血，还有前煎鸡油八宝饭、薯丁粑粑，还有口味虾，这是我记得口味虾还是有名的，还有这个红烧猪脚和麻辣烫等等。 就是长沙真的就是从很多很多年前就是一个不夜城嘛，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坐火车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然后路过那边，说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说那就别吃了，就直接睡吧，说不用，当地人就带着你就直接去逛夜市了，然后吃的而且都特别的棒。就不管是我觉得夜市是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无论你平常白天穿多贵的衣服，然后呢开多贵的车，然后背多贵的包，到那儿以后真的就是无所谓，都坐在一起，大家一起吃，然后一起喝，然后感觉就非常的有气氛。 对，其实整个夜市的一个特点就是夜幕降临了，白天一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压力很大，终于要减压的时候，你不用管白天你是谁，在这儿你就大快朵颐，放松自己。这是所有夜市能让我们轻松下来除了好吃的之外的，我觉得另外一个优势和特点。 好，最后一个呢，就这是实在这里，就好像人生都来了，那就是广州 啊。 广州不能说是哪一条街是夜市，是这样总结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夜市。 是是是， 俗话说吃在广州哈，作为美食天堂，广州的夜市文化是没有城市可以比肩的。广州基本上美食24小时不打烊，早有早茶，晚有夜市大排档，宵夜一般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各种档次的酒楼档口直接坐满食客，各种烧烤啊、粥粉面、甜品都构成了广州活色生香的夜生活。 到广州你就是几点下飞机，你当地的朋友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合适的，你想你只要点吃的，他一定会给你带到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无论是喝海鲜粥啊，吃这个广式的点心啊，还是你想吃点辣的，或者是吃打边炉，都没问题，包你过瘾。 所以聊到广州，咱们的节目宣传就要到了，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到了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直播间不光我有一个人，还有两位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大来宾。第一位是来自央视四套的主持人孟胜男，有请。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又是立春的一个好时光，一年之计在于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不能离开的那些好吃的，那些我们去不够的市集。 欢迎胜男，呱唧呱唧， 谢谢。 平常我都是做客胜男的节目，然后聊一聊城市旅游。 是， 今天呢到我的节目来，同样我们的话题也是跟吃喝玩乐分不开哈。 是， 所以我相信三个女人一台戏嘛，差一个不行。所以第三位就是我的好朋友小叶。 嗯，大家晚上好。那么现在饭桌上都在吃什么？我们看看到底你的好吃还是我们说的好吃。 好，就是以后专门提供给我们机票什么旅游线路特价的小叶，大家记住他的名字，记住有理由。好，所有在收音机前听众的朋友都可以在收音机里也听到我们，因为我们是 FM98.2， 但是如果您想看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所以您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看我手上这个小牌牌粉色的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到我们左下角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发言和我们留言。我们现在每瞬时间的热度都有2-3万，但是呢所有的朋友都是只看不说，您在想什么呢？ 哎，这是为什么呢？ 像有人捧场了啊。 哎，说什么？ 好多的心，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看我们这个点赞这个数量不断，但是就是 没有互动是吧？ 对，就他们都大家都不爱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都好像很内敛。 我觉得现在可能正在做饭呢，可是站着手呢是吧？ 我们其实真的虽然站着嘴，但是也不是好吃的。对，就是靠说 靠说，所以 有点饿。 对， 此时特别希望这个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能够跟我们说两句，说说你们在干嘛，咱们也互动互动，别光我们仨呀。 对，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和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同时呢，还可以在一直播找到我们活力982的账号，然后看到我们潮流梦工厂节目的现场直播。哎，其实我比你们俩更饿。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刚坐火车回来。 啊，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大东北的吉林。 干什么去了？ 特别消耗体力。其实我是去采访了一个滑雪比赛，是奥地利在我们中国举办，也是为了迎接冬奥会举办的这么一个活动。但是其实我有点私心，趁开完会大家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偷摸去滑雪去了。 你行啊。 所以消耗体力特别大。 单板双板？ 我双板。 嗯，说说你的感受。 因为单板费脖子。 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扭着呀。 啊，这样 所以老扭着。 对，就我们这种都脖子不太好是吧，颈椎不太好，所以要保护一下。 对，而且就是让我特别感慨的是，我以前在电视里看滑雪比赛，我觉得啊，那些运动员一定是经过好多好多年，从小恨不得童子功的这种训练，才培养了从山上嗖嗖嗖滑下来的这种感觉。但这一次因为举办了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友情的比赛，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头一天在酒店招募大家谁可以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因为是一个慈善的，然后捐给一些需要帮助的残疾朋友。结果当天晚上就在酒店住的人，他们纷纷报了名，有中国人，有奥地利人。结果第二天比赛的时候，我一看，这哪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个人吃饭的时候在你身边非常平庸，结果第二天穿上雪服之后，他们像运动员一样从上面嗖嗖嗖的下来，真的特别震撼。 有没有视频可以？ 有，我跟大家现在分享一下。哎呀，真是聊聊是那个夜市，怎么说起运动？ 对， 反正我当时是个人特别的震撼的，大家可以看到。 Going eight, 4 mile, amazing technique, Lisa。 哇，你看，就是基本上这个 雪好哎，是粉雪吗？就是 因为吉林这个雪场松花湖。这个雪场是今年被评选就是国内唯一在世界上特别认可可以举行比赛级别的雪场，也是比较新，所以就是很多外国专业的滑雪爱好者，他们会选择来中国的吉林去滑雪。然后你看，我就这种看，大家如果在网上看到的这种级别，通常是在比赛里才可以看到的。 对。 我上次问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杀猪闸的？ 对，就是要学滑雪，首先是要先学会杀猪闸这件事情。 对，而且最后我还拍到了有一个，就这位朋友，你看，这位奥地利的叔叔，这位奥地利叔叔拿了两个雪板，他获得了双板的冠军， 真厉害， 然后特别棒。然后 他是有备而来的吧？ 这雪板都是在雪场租的。 那其实就是他们来这儿是用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其实他们好多人，我其实后来吃饭的时候问了他们，他们都是到这个雪场自己来玩的。然后听说正好碰上了就是奥地利文化处办的这个活动，也是个友谊赛嘛。然后说，哎，那我就报一下好了，因为他们可能来了这一个礼拜的度假，基本上每天就是扛着雪板去滑雪，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啊。我们就是跟平常一样交的这个门票钱，但是今天这个钱等于是捐给慈善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好，那我们参加一下。万一得了个奖，还可以有不错的奖品，比如获得多一天的雪票这样。结果很帅气。我今天看完了之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你试了一下，你滑得怎么样吗？ 你会滑了吗？ 其实我会滑，我平常在北京的郊区是可以滑到中级偏高级，高级偏弱一点的那种雪道的。但是在这个也就是正经的山上，不是人工造的雪道，我就只能渗透到中级。真的，而且我已经在努了， 这很不容易了。 就当时是会觉得很可怕吗？还是 这么说吧，平常在郊区，我就觉得买一个天票一定要滑到人家劝我下去我才走。结果真的第一次我到3点多钟我自己下去了，因为很冷，然后风又大，再加上我上的坡比较高，下来之后那个脸就真的是有那个被刮伤的那种红，我担心就要破相。 你应该做一个那个保护的， 戴了，但是有缝儿嘛？ 啊，那一点缝都不行。 对，就是眼罩和那个面罩中间那个缝儿就一道红。所以就是风很强，再加上我可能以前并没有上过那么高，就是 雪道那么长过，151米一个，179米一个。 啊，那很长啊！ 刷新了我人生的极限了。 哎呀，很佩服你，今天晚上又可以吃了，你有资本的。 对，我现在肚子在咕咕叫，所以我想今天聊这个话题太好了。 啊，你刚好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想一想，你晚上去吃什么？ 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刚才我们点到小片花玩转市集正经的板块开始了，前面就跟大家分享全国的十大夜。 夜市，都是为了分享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带来的重头戏。 嗯， 就是今天两位都带来了自己最爱的夜市。 是， 所以从盛南开始吧。 我从我开始哈，我也 开始 抛砖引玉。因为我是兰州人，大家知道在兰州啊，其实这个饮食文化因为有这个回族少数民族的注入，所以呢这个饮食文化是非常多元的。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市集呢，是近些年来兴起的，叫正宁路小吃街。本来呢兰州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特别潮流的大都市，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特别这个规模的夜市，但是呢兰州人做饭都很好吃，很入味儿。有时候我先讲我儿时的记忆，会在一个天桥的下边就有一个烤羊肉的摊儿，羊肉串儿，或者有一个炒这个炒面的摊儿，你会看起来他们掂着那个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掂动的大勺上下飞舞，里面是有抓过来的那个新鲜的发着黄洋洋亮亮亮的那个面，然后呢各种菜，比如说我要咽一下口水。 对，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就在默默的咽口水。 这个人自己把自己说饿了。 我已经很饿了嘛，然后有这个蒜苔，有肉丝，有胡萝卜丝啊，有各种各样的配菜不停的注入在里面，然后翻飞的倒上那个酱汁再炒出来，然后那个面因为煮过之后它活的又很筋道，就非常的有味道，然后每一根面上都沾满了汁水配着菜，就在很晚的时候啊，这个9-10点钟了，然后你再要一把烤羊肉串。 哎呀这个感觉， 哎呀我跟你讲，兰州的烤羊肉串它不是像咱们北京那种大粗签子大肉，也不是新疆那种，它是细细的小铁签子，然后每一个肉片也就这么大点儿哈，有肥有瘦，切得薄薄的，然后也是在烤的过程当中，在炭火上这个烤羊肉串的人一手是一只手是好几十把，好几十串互相这样蘸着料，然后这样抖一抖，然后再拿一个壶浇上羊油，羊油里面又加了各种的佐料啊，让它更入味，这样拍一拍烤一烤，很新鲜的一大把签子就给你了，你就必须得是10个买起，要不根本就不够你塞牙缝的。 是，就是肉不是那么特别多的情况下还是要就是多吃一点，感觉 主要太香了，它是一点羊膻味儿都没有的。 啊，那感觉真的很棒。 我有照片哦。 哎，你有烤羊肉串的照片？ 你看，首先这是正宁路小吃夜市的门口。 哎，其实现在如果现在你这个兰州能听到这个调频吗？ 在网上可以哦。 如果你在网上的话，今天晚上可以去，你进入这个小吃街，就我刚才说的烤羊肉串和炒面是必点的食品，一定会有。你在看他烤这个羊肉串的时候，你能看到旁边有用细的铁签子穿好的新鲜的肉，所以你就知道肉质是非常鲜美的。他拿出来一把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明档操作，一个铁的这个炉子炭火烤给你吃。那你吃完了这个怎么办呢？它还有烤饼，我们烙的这个小饼啊也叫锅盔，是回民用那个大烤炉大吊炉烙的，在这个里面啊很酥脆，外面皮儿是酥脆的，里面又是软的，嚼它那个饼久了还会有面香味儿， 面香 饼也是可以烤的。 你说我没事定一个这样的主题，对我自己这样好吗？ 对， 我而且我还在找吃的照片。 对对对， 我离屏幕是最近的那个人。 那你的感受应该是更强烈的，是不是？ 我的天哪，你知道我看的这个，我连看 凉皮儿是吧？ 凉皮儿，看到了， 哎， 看到吗？ 是的，是的，这是酿皮儿，酿皮儿就是姑娘们最喜欢的，酸酸辣辣。酿皮儿也要就一块饼啊，兰州的饼好吃。吃啊！你再找一个图，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你看，人声鼎沸的 啊， 这是夏天啊，现在人也是非常。 这是那个锅盔， 这好像那个大锅里是什么？ 是那个，我觉得这是馍，里面中间加的肉和菜， 是吧？ 对。 他可能他这也是回民，你看他戴的那个小白帽的，就是因为是回民。 因为这条街应该都是回民小吃吧？ 为主 、 对。其实西北人我们从小也都是大部分吃牛羊肉长大的，也是因为少数民族回民朋友在那儿比较多啊，我们就自然接受了那种饮食习惯。我给你聊点，哎，这是 羊头肉， 你在这种摊子上一般能吃到羊头肉，还能吃到什么羊杂汤 哦，那个 啊， 就是这么冷的天气，然后来一碗羊杂汤，那种就是从内到外的那种热乎乎的感觉， 而且你看上去很干净。 特别干净。 对，这一点特别的好。 他们非常讲究饮食的这个卫生，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说这么冷又是晚上的路边摊会不会有饮食卫生，你别担心，大胆的吃，他们自己就很讲究。 对， 那个羊杂他们是提前煮好的放在一边，你要的时候他们会在热汤里过一下再给你放到碗里，然后浇上新鲜的熬的都白了的羊肉汤，撒上香菜，撒上香葱，然后多多的胡椒面，非常的暖身，非常的暖心。嗯，可以有羊肚、羊肝、羊肺，还有一点点羊肉、羊头肉。 好饿啊， 好吃哎！还有什么图片？我再跟大家讲讲。 这应该是烤羊蹄儿吧？ 哎，羊蹄儿，哎呀，烤羊蹄也是好吃。 这个大碗是什么？ 我离得太远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在这么远？ 因为专属机位。你知道刚才有好多好多人留言说我是来看这位主持人的。 那大家觉得我还行吗？ 特别的特别行。你看我们这个点赞的人数持续增加，就这是回答，就是行得很， 是吧？ 行得很。 我都很紧张喽。跟大家说点这个甜品哈，你能找到鸡蛋醪糟？ 这是不是甜品？ 就是要说它鸡蛋醪糟 啊。这是醪糟吗？ 是的是的，它里面这个有，你看着上面撒的那个青红丝，然后这黑芝麻，然后应该还有枸杞，它叫牛奶鸡蛋醪糟。 哎，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酸奶，就是那种西北的那种酸奶呢。 好像有一家老爷爷家特别有名，是不是？ 哎呀，我跟你说，西北有很多老爷爷，什么马大胡子爷爷啊，什么什么都有，他们都是就是这个。都以自家的这个称呼，什么夏家牛肉面，好多老爷爷老奶奶。 哎，这里你看，这就有个老爷爷，他捧了很多鸡蛋在这儿。 这就是著名的牛奶鸡蛋醪糟，他会握一个鸡蛋进去，这鸡蛋心儿也不会煮得特别老， 比较嫩， 就是那种嫩嫩的， 是吧？ 很嫩很香。 跟南方的那种醪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是清的嘛，因为这个加入了鸡蛋和牛奶，它会更香一些，而且鸡蛋清也会在里面，你就连吃带喝的，我觉得味道应该是更过瘾。 哎，你浓郁一点， 更浓郁。 你看，这有一个做法，这是刚才那个老爷爷正在做的过程。刚才这就是他割鸡蛋的那个小筐嘛，然后旁边现在就是醪糟蒯出来，然后现在正在分份儿。哇，简直了！ 您能找到灰豆和甜胚子吗？ 那是什么呀？ 灰豆啊，是一种豌豆啊，它熬出来之后颜色就有一点像我们的红豆沙的颜色。啊，然后他给你盛一碗那个灰豆汤，它又不会像红豆沙那么甜， 哦， 哎，那么稠，是豆是豆，汤是汤，但熬的还是挺稠的了。然后甜味是非常能够让你接受的那种甜度。那甜胚子是什么呢？就是麦子，麦子它经过一种酿制之后呢，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醪糟的那个米，但是它是黄的麦子。你抓过来一把麦子，然后你兑点常温的水就可以喝了。你再嚼那个麦子是有酒香味儿的。 哎呦天哪！ 就凉着喝，兑开水也行。它 还可以兑开水啊？ 可以，它那个麦子已经是熟了的，又是酿过的，有酒酿味儿，香香的，甜而不腻。就夏天我妈妈有时候会用这个饭盒给我带来一点干的这个甜胚子的胚子，然后我馋的时候就两勺，然后兑点水，就觉得最好的饮料。 哇，这是麦香味儿，纯天然的味道。 麦香味儿，酒香味儿，纯天然。 我真赞。还有我看到这张照片，这个是像小凉粉儿一样， 这叫漏鱼儿， 漏鱼儿， 嗯， 这就是凉粉儿做的，是不是？ 它还不能属凉粉儿，它应该还是属于一种面食。 面食 是什么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苞谷面。 苞谷面。 苞谷面。 哦。 活的，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形态？你知道吗？它是用漏勺这样捞起来的。 哦，怪不得叫漏鱼儿。 漏鱼儿，漏鱼儿呢？它是煮好之后，它就也是放在旁边备盘，然后用这个配好的酸汤再把漏鱼儿放上去， 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味道吗？ 它不是甜的，它有点像酸酸的，然后酸咸口的。你要喜欢辣可以放点辣，夏天喝这个也是非常的清爽的。 就是西北的凉粉儿。 嗯，还不是漏鱼儿，就是漏鱼儿，凉粉还有凉粉， 分得很清。 哎，西北其实也是一个面食文化非常盛行的地方。就哎，你们知道浆水面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 浆水面是什么？是到了夏天之后，用芹菜经过发酵酿出来的那种水，它是酸味儿的。 那所以是绿色的吗？ 不是，它是青的。 青色的。 是你觉得有意思吧？这个如果人喝多了酒，或者这个夏天热的时候，就来一碗姜水。你可以如果嫌它太浓郁的话，兑一点水，它是可以解暑的。那夏天人们一般下了面，过一下水，凉的面放在这个姜水里面，然后呢浇上花椒油，撒上香菜，配上一道什么配菜呢？猪蹄儿。 哦， 红烧猪蹄儿。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搭？ 因为太素了嘛，加一点红烧猪蹄特别香。 来点横的。 哎，然后香水这个姜水又是特别解腻的一碗面。 嗯， 有点类似于这个凉面吧，但是它是有汤水的。 嗯， 也是非常的在夏天的一个非常会被大家选择的面。也有时候吃牛肉面会太热了。 嗯，这么听起来我觉得夏天去那儿挺好的。 而且有中药的功效。 哎，是的，芹菜也是好东西嘛。 对 对 对。 还减肥。真的 高纤维的是吧？这个减肥这个话题永远都是三个女人， 女人一辈子都在减肥， 说一晚上吃， 然后又说了一个减肥的话题， 什么减肥呀？ 我有这跑题了哈，咱们下次专门说减肥。 好好好的，你看我刚才就找到了这家一个老爷爷说，这个摊位22号啊，这是马爷爷牛奶鸡蛋醪糟，仅此一家。 马，我们不叫马，怪不得你说老爷爷，我说糊涂了呢，我们都叫马爷。 对、其实我多加了一个字儿， 就是他，就是这位老先生， 是吧？这是最有名的，是不是？ 哎，鸡蛋醪糟要找马爷的，然后要如果吃麻辣烫要找胖嫂的。 哦，这都有对应的。 兰州也有麻辣烫， 哎呦，兰州麻辣烫好吃得很。 它跟这个四川的有什么区别？ 嗯，它也跟现在北京我们能看到有些麻辣烫有点像，它是穿签子的，素菜5毛，荤菜1块啊。然后你就挑吧，各种菜，它是一大锅汤煮给你之后呢，它把串儿它自己留下来，然后呢给你放辣椒啊、花椒粉啊一些配料，就是扎扎实实的一碗。但是它跟北京麻辣烫最不同的是，它不放芝麻酱。哎，它就是放一些这个纯的跟麻辣有关的东西，它就是不会被麻酱带走另外一种味道。所以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说北京麻辣烫为什么对还放酱豆腐、放芝麻酱？我们广院门口卖的，其实在北京在兰州，它就是香香辣辣的那种四川的味道，我还是挺喜欢吃那个的蒜泥儿。 不光是麻辣烫加麻酱，在北京基本上能放的都放麻酱， 都放麻酱。 北京有一种吃法是专门的，就是热馒头抹那个 臭豆腐， 对，臭豆腐或麻酱 啊， 撒白糖吗？ 对，就是花生酱。 臭豆腐还更 不是，就是你把那个馒头上面直接抹上麻酱，然后你再蘸一些，就麻酱也行，花生酱也行，然后再放一些那种砂糖，吃起来 好吃吗？ 喜欢的人是真的喜欢。 现在他们说什么我都觉得好吃。 可是老北京甜品， 可以这么说。而且北京人特别喜欢吃那种糖花卷儿。对，就是这种，就是麻酱啊，然后再放一些糖啊，然后就和着这个面一起蒸， 对对对， 然后蒸出来的这种糖花卷。 而且夏天的时候吃凉面，基本就是 麻酱 拌面。 对， 哎，这个就完全不同。兰州的麻酱，兰州的凉面一定不是麻酱拌面， 那是什么？ 它会有一个卤，这个卤呢有我们说的西葫芦片儿、胡萝卜片儿、土豆片儿，然后炒的这个咸香的卤，然后浇在上面。我不得罪北京观众啊，但我觉得真的是比北京的要好吃一些。 它那个面是过水的， 哎，煮熟的， 然后那个煮熟过 的吗？ 对，煮熟之后过水吗？就是为了让它凉。 它兰州的面它不会太经常过水，它会有那个油，它会抹油，所以你就金金黄黄的放在那儿，一点都不粘，然后圆鼓鼓的那种，像毛线粗细般的。 它还是其实是热的，但是它适合夏天吃。 它已经凉，它就放在旁边，但它不过水，它自然放凉。 因为它外面有一层油。 油，哎，自然放凉，然后浇的是那种菜卤啊，还有一点菜花那个菜卤里。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的最经常的一句话就是，面过水不过。 对， 你会选择 过呀，夏天 要 过一下水。 对， 哎，我很少吃，在老家的时候很少吃过水的，到北京我才学会吃过水。 过水了之后就快速降温嘛， 对，而且更筋道一点。 对，筋道， 它就 里面切点黄瓜丝儿这种菜码。 对对对， 然后放点麻酱，然后呢，你要是不出门见人的话，就来点蒜汁儿进去。 是，这是老北京的这个凉面， 最好找这个门口一蹲。 也香着呢， 对吧？ 就点蒜。 你看蹲在门口吃面条的，看碗里不是炸酱面就是打卤面，要不就是麻酱拌面。 嗯， 基本上就这三种、 啊、这是老北京的儿时的回忆。 对，老北京其实它非常讲究麻酱的里面的那个比例、 嗯、 它就是芝麻酱和花生酱之间的那个比例是有就是很有讲究的。 嗯， 像现在我们吃的时候就是还是更是以花生酱为主，嗯，然后花生酱会更多一点，但是老北京那会儿吃的时候是以麻就芝麻酱为主， 嗯， 所以你就会更香，然后专门就是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卖这种芝麻就是麻酱，嗯，在赵府街有一个副食店，嗯，那家店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曾经我去的时候就是他门框上就是他店里面还放着那种七八十年代那种大的招贴画，就特别复古，特别就是你只要进去以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穿越了一样。 嗯，你说的是卸完了的麻酱是吧？ 不是，你买过来以后它就是这样的，就是、 就是卸好的嘛，就可以直接吃的嘛。 对， 就我们有时候我妈一说就是赶紧卸点麻酱咱们晚上拌面，就是它成罐来的，然后你要加水、嗯、给它调好。 对， 然后呢我是特别会卸麻酱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比如人家告诉我说你说一个秘方出来什么比例，学术上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我一看一撩起来我就知道好不好， 就它那个稠稀的那种程度， 对，粘稠度。 嗯， 我还有一个能力， 嗯嗯， 就是包饺子和馅儿，我能闻出来咸淡，不用尝。 哎，这个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不，这只能一会不能言传。 天才， 这是靠每一次春节的时候，每一次年三十都能听见我。 这就是要过年了。 而且我们家现在都知道了，一到说那个饺子和馅儿，像我妈呀、小姨他们和的差不多，哎，珊珊来闻一下馅儿，咸淡合适不合适？ 就准啊。 嗯，基本上。哎， 可以。 如果非要说起来技巧，有可能是就是如果它有点咸的话，它会有点窜鼻子 哦， 那个味道。但如果你使劲吸进去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扑面而来，就是你能感觉出咸淡。反正一般冲鼻子的是肯定味道重一些， 说明你嗅觉很灵敏， 很灵敏。 对，所以我这样人减肥特别的难。 因为马上能闻到食物当中最吸引人的部分。 你去我们办公室你就知道了、我们根本就隔断就形同虚设。这一个啊，100平米的地方，只要有一个人吃东西，我都能闻得见。 但是 旁边人如果做饭的话，你是不是都能闻出来到底是做的是荤菜还是素菜？ 我从小何止是荤菜素菜，我从小就知道隔壁邻居今晚做的什么。 这鼻子你要投个保险。 我这需要我写，我可以写下来。你们家今天吃的凉菜什么，热菜什么？凉菜有时候只要加了蒜汁，我都能闻出来。 你去那个挑战不可能吧？你闭上眼，然后闻写出来。 想到美食就好像闭上眼睛飞起来。 你已经飞起来了。 你刚才在聊正宁路美食的时候我就这感觉。 你闭上眼睛我再给你说一个。 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刹那我不用闭眼那种画面就在我脑海里。 就羊肉串儿。 真的，哎呦天 哪， 我肚子开始叫了。 我跟你说一个舒服的哈，因为直播间挺热的。 好、 吃过冻梨吗？ 哎，吃过， 我昨天刚刚吃的。 兰州是黑的那种大大的冻梨。 我在吉林嘛， 啊， 东北有冻梨，但是我觉得跟兰州不一样做法。 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因为我们去的那家饭馆，老板因为是觉得我们人多嘛，就拿了一盘说你们等这个柴火炖，也是等要很久、先给你们送一点这个开胃菜吃吃、他就拿稍微温一点的水温。我说哎不对啊，东北不是拿凉水吗？ 嗯， 他说因为我怕你们等着急，我就拿稍微温一点。原则上东北是拿这个冷水，把这个冻梨让它慢慢拔一下、然后让它回温，因为它是低于可能这个水温20-30度的， 嗯， 所以它哪怕用一个常温水或者是偏凉一点的水，它都可以解冻。 对， 兰州也是一样吗？ 兰州啊，其实它事先在这个销售的人家里已经冻得很瓷实了， 嗯， 它呢大筐在外面卖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那么的硬了，所以我经常买回家之后呢，黑黑的梨我就在家放一会儿，我也不放什么水，让它再能冲淡梨的味道，就让它自然的变软，软一点我就吸溜一点，软一点我就吸溜一点。小时候就盼着那梨赶紧化，哎呀，嘬一口嘬一口，我觉得特别香。北京没有了， 没有， 北京这个温度应该就没有了。 我想知道，就是我昨天吸一点这个冻梨的时候，有点冻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化的还不够呢？ 对，肯定是不够，急呀、 这就是结果嘛。你太急了吧。 我就是啊，自己拿手葫芦它。 忽然他觉得靠我的手指的温度，它的表面好像已经化了、然后呢我就把那个皮裂下来舔一下，哇，叮一下舌头、又等了一会儿，我觉得哎好像化了，我吸一下咔啦，然后呢冰到了牙齿和舌头。 所以最后你吃梨的这个感觉一直在激灵一下激灵一下的时候吃下去， 就跟吃烫嘴的东西似的。 这就时间不够，冻得太瓷实了， 是吧？ 嗯，兰州的冻梨可能因为气温没有那么的低、所以它不会说特别的瓷实，已经有一部分有点软和的时候你再买回去，如果你着急吃的话、很快你就可以享用这个碗里的小黑梨了啊、特别好吃。 小黑梨，小姨也没吃过吧？ 我还真没吃过。 哎，终于有我们团队吃过、满方没有吃过的。 是的 但也不是什么大肉，你也别遗憾。 反正，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南方的一些美食，或者说其他地方的美食。 好， 那咱们下半时段的时候，小叶主打， 好， 主要来小叶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经历过或逛过的美食，还有美食街，还有夜市，他们都在哪里呢？在国内还是国外呢？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时间来到了18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正在直播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我们是周日版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做客我们玩转市集单元的两位大来宾都是我的好朋友。第一位呢是央视美女主持人孟盛楠，有请。 谢谢苗山。各位982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要继续玩转市集。如果上一个时段您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么你得到了一个减肥的机会，那下半时段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会给您分享更多好吃的好玩的。 这个开场白根本就不能拒绝。另外一位同样是我的好朋友小叶，有请。 大家晚上好。如果刚才没有听到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等着大家，那么晚上饭到底吃没吃？没吃的话赶紧准备啦。 怎么像葛优的那句话，吃了吗？ 没有， 没吃回家吃去吧。好，如果所有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广播，所以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就像我手里的粉色小牌牌，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看到我们，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所有的网友朋友您也别拘着了哈，咱瞬时都好几十万的人，怎么就光看不说呢？刚才有几位朋友就说了，说我是来看美女主持人的，你看盛楠在这坐着呢啊，靠他在这儿，咱们是不是多说几句话？ 看完了是不是掉粉了呢？ 没掉， 没掉， 越来越多，又加了10000人， 是吧？ 对， 那大家， 就瞬时间好像好多人都进了直播间了哈， 太好了！ 而且就是点赞的这个， 就一直都没 一直没断过。我们节目一共2个小时，刚刚过去的1个小时，真的点赞的人群就没有断过。 嗯， 现在大概已经收获了2.4万个赞。 嗯，收获赞能给咱们节目带来什么？ 让大家长胖一起呗，是不是？ 希望大家点赞的同时哈，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话想跟我们三个人分享分享哈，或者此刻是不是也可以发图片上来哈？ 对啊， 对 啊，互动一下， 是大立春的， 谈他们。 对， 我觉得 我们 你们二位在。别人缠不着咱们， 那我们派出一个强将来缠缠大家。 就我们基本自己就是把自己说饿了。刚才上一时段，盛楠跟我们分享了老家兰州的正宁路小吃夜市，同时也是北方非常有名的一条夜市街。大家去兰州旅游的时候，好像正宁路是不可错过的，非常重要的一站。尤其刚才提到的有马爷哈， 对， 牛奶醪糟， 22年， 哎， 这是老字号，独此一家， 嗯。 别无他好， 别无他好。 对，到时候大家一定会尝尝，包括刚才盛楠给大家分享了什么羊肉串啊、羊杂汤啊、 酿皮儿啊、 酿皮儿啊， 还有锅盔是吧？ 锅盔啊，哎，这个还有 对，最后那个冻梨， 对， 有费劲感觉。 各种炒面啊， 他们俩每说一个菜名，我这肚子里的滋叫一声。而这一时段，小叶香会跟我们分享哪儿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吧，因为我们的数据显示啊，就今年春节期间，就是大家去日本的就是数量一下就比去年同比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既然大家都要选择去日本了，而且其实春节期间的机票啊、住宿啊都不便宜，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大家能够去看看。那么我来推荐的一个地方呢，就大家可能就刚才片头的时候就说了，哎，最大的市场是哪儿？ 驻地市场。 对，驻地市场。 哎，太好了，我们这市集片花我做完了，还没有人说过这个地儿。 但是我分享的不是驻地市场， 这个皮儿太厚了。 对，这个包袱抖的哈。那我分享的是关西京都的锦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去驻地市场，我能够吃那种就从船上运过来的这种，就是现场分解的三文鱼。那么如果你这次的目的地是关西，比如说我要飞到大阪去，我要飞到名古屋，那么大家可以不用觉得遗憾，我去不了驻地，我可以直接去锦市场，京都的锦市场。这个市场有多有名呢？就是当地的米其林3星2星的那种大厨，早上起来4-5点钟都会集体来到这个市场来采购。不仅仅是就是像咱们一样的游人啊，本地的就是居民啊，连这些大厨都会专门跑到这里来采购，就大家可想而知那里的那个食材有多么的新鲜。 我看到了，你看这张照片， 对， 这应该是蟹腿吧？这是 对，这个蟹腿特别的大， 长脚蟹， 对，而且又很便宜，就是咱们如果。他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吃去的，所以我根本就买不了这么多就是吃的。如果是一家人去，那么你就完全可以买到。而且像这种驻地市场的话，它就是虽然不是锦市场的话，它不像驻地市场，它有一个地儿可以吃，就是它你要把它采买完了以后，到一个你自己就是觉得好的地方，然后你自己找地方去吃，所以就是。 不 有点遗憾， 太方便， 对，有点遗憾。 所以这就为什么驻地市场有名气的原因。 对，因为这个说买了就能自己找地儿做了。 一个是规模大。二呢，市场历史悠久。三呢，也是因为就跟我们的大排档似的哈，这儿买完立刻后厨给你做了，立刻可以吃，这个方便。所以这个锦市场可能就是在名声上面没有驻地市场那么声名大噪的原因，也就是它没有当场加工这件事儿。 不过其实啊，像日本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就是可以现场加工的地方，比如说像大阪，如果是大家选择说我可能要去环球影城啊，如果要去哈利波特的那个就是城堡啊，那么没时间去京都的话，大阪的黑门市场 也可以，就是感受这种就是我现买现吃的这种感觉。嗯，有一些照片我就是在大阪的黑门市场买的，这个市场就很像我们自己的那种农贸市场的感觉。 嗯嗯， 它那里面有卖腌菜，就是咸菜。 嗯， 然后有卖水果。哎，你能不能找到有卖水果的照片？ 卖水果， 对，那张 这个吗？这个 啊，对对对， 这个 这就是咱们北京也可以买到的这种，这葡萄就是葡萄， 啊， 就感觉说这种就是硬硬的，会不会特别酸呀？嗯，就这种完全不会。 他说酸那个字的时候，我的肚子大叫了， 先咕一下。 这个葡萄特别的甜， 有籽儿吗？ 没有。 哦， 特别的好吃。 它的肉是不是特别厚的那种？ 特别厚实，你吃起来就觉得说我好像在吃果冻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好吃。 太好了。 而且这一串葡萄不便宜，在当地 好几百吧。 就是合人民币可能100多块钱。 嗯， 100多块钱。那如果我们当时都开玩笑嘛，说如果要有留学生说，哎，有一个那个师哥来迎接我，那可能是买了一串葡萄，那你就觉得说，啊，他肯定对你有意思，而且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 啊。没想到这个葡萄在那儿还有这样的寓意哈。 对，因为真的很贵，它旁边是柿子， 啊，这不是橙子呀。 不是，是柿子。而且这个柿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延年柿。 为什么？ 他就是给他起这个名字叫做延年柿。他旁就是他那边看不清的那个柿子叫做益寿柿。对， 那一看得买俩呀。 对，你得买俩。 对， 然后这种你买回去，而且它是那种硬柿子， 这个营销方案简直 挺厉害的。 对， 而且柿子皮看上去油亮亮的，那打过蜡一样， 你直接咬就可以， 不用洗哈。 不用，你还是要洗一下，就拿水冲一下。 我有点急， 我看出来，就跟吃冻梨似的， 就跟我现在能吃似的。 但是你不用削，就很多就咱们国内卖的那种硬柿子，你要把皮儿削， 因为它皮太厚。 对，有点涩， 而且我们要懒一懒那个柿子，是吧？ 对， 这个要懒吗？ 不需要，直接 哦，不是一种品种， 对，特别的甜， 也不涩， 一点都不涩， 还脆甜， 脆甜，特别好吃。 就咱俩，涩吗？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吗？对。 然后还看到这个是个金枪鱼三文鱼 啊，对，金枪鱼三文鱼，像它这一盘，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价格啊，就满满一盘， 人民币，300多。200多，我再猜一次。 再猜一次，一盘哦，一盘，它里面就大概这种三文鱼片和金枪鱼片大概能达到4片左右，然后里面有5到6种。猜一下。 那得200-300。 3000日元，不到200块钱。 啊，100多块钱。 对，150，差不多就是现在150块钱。非常好吃，而且非常新鲜。 是。 它还会给你配wasabi和那个酱油， 啊， 你当场就可以吃。 这个是章鱼吗？ 不是，这是虾。 啊，这是虾。 对，我当时特意拍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种青色的籽。 啊， 它一条虾的价格应该也就是几十块钱，不到50块。 这个绿色的是籽啊？ 对，是籽。然后你直接剥开皮儿就可以吃，而且它有两种做法，一种它可以帮你烤，另外一种就是直接这种刺身，非常好 吃，很鲜的，肯定肉是香甜的那种。 对，就是那个肉是我吃过最甜，就是好多人会特意选择刺身去选那种甜虾嘛。 对， 但是没有这么大的，我第一次吃这么大又这么甜的虾，而且籽又非常的饱满，一点腥气都没有。 哎呀，好讨厌，离这个屏幕这么近，真是 就你看的最清楚。 这 是水果摊， 这个是早市，这是我去年去高山，就是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名古屋再往北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盛产的两样东西，一种是牛肉，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的和牛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神户的牛肉好啊，或者说是就是东京那边的牛肉好啊，但是其实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牛肉，这个地方叫做飞驼牛。飞驼牛不仅仅是牛肉有名，它的牛奶也特别有名，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日本的网红咖啡店，它就是号称说我这儿只用飞驼的牛奶来做就是咖啡。那么这个地方呢，它还有一个盛产就是红玉苹果，但是苹果特别大，就有怎么说呢，有我整个手这么大，有这种这么大一颗的苹果。对，这么大一颗的苹果，大家可以猜一下多少钱。 我数学不好，小难猜。 我猜 十来块人民币， 差不多，就只要这么，就是很相对来说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对， 而且它这个苹果，你切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红富士啊，或者说是黄香蕉啊，它很容易就切开了，直接就是拿刀中间就是往下一按，它就会慢慢自己就会掰开，对吧？它不是，里面的肉非常的厚实。嗯，而且它就是咱们的那种苹果都喜欢吃那种酸甜， 嗯， 就是那种就是稍微带一点点酸的那种感觉。它这个苹果呢，只有苹果的清香和这种清甜感，没有酸， 就是一点都不酸呗。 对，就真的是一点都不酸。而且用这种苹果做的这种苹果汁儿和苹果那种干片儿也特别的好吃，是当地的一种特产。嗯，非常的棒， 不错，像什么红玉苹果， 红玉苹果， 红玉苹果， 对。然后这是 就这里写的， 对， 是指的这个黄皮的这个吗？ 不是，就是红色的 哦，旁边那个袋子，篮子里面那个。 对对对对，它有的时候是按照一袋一袋卖，有的时候是按照一颗一颗的卖。 一袋一袋卖就贵了吧？ 嗯，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便宜，但是它这一整个苹果只要200日元，也就是，12块钱， 十来块 对 哦，这个还挺亲民的啊、哦。 对，这就是早市，它那个叫做镇屋早市，它那个早市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早市，大家都会去买一些水果呀、蔬菜呀、腌菜呀，因为在日本就这种咸菜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日本的咸菜很好吃， 对， 我觉得用日本的那个大米啊。焖的那个米饭，你就点它的咸菜吃就挺好的。有时候再用点三文鱼子拌一下， 就是就是 香了。 而且日本的咸菜有非常多的种类。牛蒡你们听说过吗？ 听说过， 听说过。 对，日本的牛蒡特别的好吃，而且它不像咱们国产的这种牛蒡是用药的，就是药用的，就比较粗，有点像山药那种。咱们国产的，日本的牛蒡是非常细的，它可能也就你就是手指这么粗，然后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如果你吃的话是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嚼起来就很像比萝卜要更有口感，然后吃，然后腌的也会更入味儿一点。 刚才这个网络上的邓紫棋韩哥说，我觉得北海道不错呀，好多好吃的。 北海道确实是。 是吧？今天小叶主要跟大家聊了日本美食。一个一年去个4-5趟， 对， 挣点钱就全部花光了的人。 对，我去年一年去了5次。 真的，那你可以做代购。 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有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这种吃喝上面会更爽，而且日本是真的是每一家餐厅它都会给你惊喜。 刚才有一位贪吃的云卷卷说，得不说了，我分享直播去了，打算拉大家一起下水。 好了，看来我们还是能聊聊一点这个听众哈， 对， 勾起他们的味觉， 这个、饭点聊吃这件事情， 饭点聊吃。哎呀，今天又是周末，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有很多这个餐桌上必要吃的，除了立春、咬春，我们吃春饼之外，你俩都吃了吗？ 还没有， 吃了，我终于吃了。 啊，对，苗山他刚飞回来，我们不应该问他这个问题。 对， 不好意思， 刚从吉林飞回，不是，是坐回来， 坐火车， 高铁， 你也不容易啊。 哦，坐。 你俩开始斗地主形式。 你忘了，今天是我们俩斗你。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那些年，我们出去旅游都是为了吃。 是， 刚开始我们在交选题的时候，我们的监制就说：“哎呦，这个那些年，你这套用这个电影的格式，再看后半段，出去旅游都是为了吃，而且再看嘉宾，怎么都是女的哦？你们仨女的聊吃？ 哎，其实我觉得女人在吃方面的战斗力有时候比男士强， 而且她很持续。 对，哎。”慢而持续，涓涓细流一般。 而且往往看见啊，就是一个桌上一开始吃的最欢的都是男士，然后呢吃着吃着突然觉得，哎，怎么他们都挺快的了，只有女士在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的。 对吃这件事保有热情、激情、持续力的永远是女人。每天喊着不吃要减肥的人也是女人， 是女的。 女人好麻烦，我突然觉得。 对，是口腹之欲，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你的人生获得满足。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获得更多别的什么，就简单就是一口吃的能够吃舒服了，能会带给我们一天的满足感。 确实很好养活的啊。 对， 哎，但我有时候吃完真的会有负罪感。 那你怎么办呢？你去健身房吗？ 就跑一跑吧。 对对对，会有去健身房，但健身房它跟你的饮食其实是冲抵的。 就是我有段时间我觉得健完身嘛可以吃了，但其实你发现那样你就白受那个累了，所以要相对的控制一下。但是有时候面临着比如说妈妈的味道的时候，或者面临我最爱的辣的火锅的时候，我是比较难控制的。哎呀，一顿就一顿，下一顿再说 了。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对, 对, 对， 是的。 我们现在在线的大概有10000多人，他们都获得了一个超过观看45分钟的礼物。 那我觉得我要是他们，我肯定早饿了。 就是他们在网上看，如果持续在一个频道不换的话，会系统给他们礼物。像我们刚才这个列表里分析，大概有几万人，他们都获得了持续45分钟的礼物了。 谢谢他们啊！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让大家恢复对吃这个的兴趣。如果你在今天晚上吃的不够好，那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会觉得，其实好像我已经吃了刚才我们嘉宾聊的这些好吃的。 对 对, 对。 如果你吃的够好，那咱们共勉，一起长胖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那些年我们出去旅游都是为了吃。如果你想看到我们，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给大家举举牌，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同时右下角的粉丝商城可以找到我们的秒杀商品。那今天我们两位大来宾，一位是央视美女主持孟胜男，有请。 大家好，在跟这个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观看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大家周末愉快。那些年如果你也因为旅游去找到了很多心仪的美食，欢迎你分享给我们，馋馋我们仨。 对，另外一位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去哪儿网的小叶。 大家晚上好。有没有看到我刚才分享的那些特别的引人入胜的图片？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接下来一定要关注我们。 好，那我就是苗山了。那下面咱们就接着聊，刚才聊到了小叶给我们点出几个图片，有这个红玉苹果等等一些水果的摊儿，还有柿子呀，还有青皮，哎，应该不是青提吧， 青葡萄 对吧？ 对， 它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和我们国内的就是马奶葡萄那种绿色长粒儿也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吧？然后和红的也不一样。 对，现在国内其实有把这种品种引过来，就是有一些那种超市也有卖的， 是有的， 对，也很贵， 也很贵， 跟当地的价格差不多。 好，那我随机这个点个图片，小叶给我们解读一下哈。 好的，好的， 这个哈， 这个是就是 吃一些小菜，喝一点小酒啦， 小酒来了，好的， 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些梅子酒，我特意拍了，这里面有梅子酒，有杏子酒，有桃子酒，不一样。它跟就是这种梅子酒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啊，就而且我每一次从日本回来以后都会带那么1到2瓶回来，就是每个人不是有限额吗？就是要带，只能带2瓶酒，那么我每次都会精挑细选，挑那种我没喝过的，挑分量大的，然后挑那种就是感觉就是听起来很好喝的样子的这种酒。你们一般喝梅子酒都是用哪一种方式喝？就是冰的吗？还是 一般就要么冰要么热， 对，就 或者 常温。我会加那个那种那叫清酒，我会加热。梅子酒一般就是原汁原味味儿了 有一些这种就是陈年的梅子酒，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用那种就是要不然是起泡水，要不然就是那种 你说的是苏打水吧？ 对， 我就说只有起泡酒。 对，苏打水，然后来兑。 好喝吗？ 非常好喝，就是因为就是梅子酒，尤其是陈年的，它会稍微有点浓稠。那么当你把这个就是苏打水，尤其是冰过的，往里面冲一下的话，就是你的口感就会更丰富。也就不会那么腻。对，推荐大家，如果说是下次比如说在家里面喝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日料店或者居酒屋的时候，可以这么点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其实像梅子酒、杏子酒都是特别温婉的一个名字啊， 对对对， 但是喝着喝着，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觉得上头了。 而且一般他们的度数也不低。对，就是一瓶。 日本的这些酒啊，就是一个套路，就是入口比较绵， 对， 然后呢比较甜，颜色比较美，你还是比较喜欢，喝完了之后就控制不了了。 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可能在加上工作很繁忙，通常下班之后都去居酒屋，点一盘小毛豆，喝一点小酒。女孩可能就喝梅子酒、杏子酒多一些，男生可能就喝清酒多一些。我是觉得他们这是一种日本特有的文化。 对对对。 而且就近两年的数据显示啊，说好像是女士去居酒，原来不都是男士下班以后然后会去居酒屋，这是一种文化，他们可能就是不回家嘛，然后如果要回家的话妻子还会把他们赶走，说哎你要去应酬啊什么的，但是这两年的话去居酒屋的女士要比男士要多了。因为这可能也是和女性就是日本的不婚啊，就是那种大龄 独身主义， 对独身主义啊，或者说是就是少子的这种情况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嗯， 听着有点借酒浇愁的劲儿。 我觉得是想明白 了，很享受啦， 是吧？其实我去日本的时候，我是2017年的，哎，对，是2017年，倒一下，2017年5.1去的。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日本女性的性格就已经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很拘谨的，她们也很开心的聊天儿，就像这个居酒屋你会看着几个女伴儿哈，笑着聊着说着也很放开自己了，我觉得也是文化在进步啊。而且就像可能小叶分享的，我们越来越独立了，女性又有了自己的一些的生活选择、择偶选择和未来家庭的一种规划，所以他们会很自信的享受着一种女性本身的那种美。哎，这是又聊成了一个女性文化节目吗？ 对啊，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这戏随便怎么演， 对呀、 就在我们手里。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照片吧。 好好，刚才看了酒，那就延续一下这个酒，这个是煎饺， 对， 配这个是美酒。 这个就是我当时在旁边，就是超市里面买的一个酒。 哟，你这张照片照的，哎，盛楠，你看哪像在超市拍的呀？ 哎，不像， 不是，这是在酒店，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在 超市 买 的。 对，就是，哎呦，还有旁边小窗子， 哎、 还 有 夜景 感觉。 对，其实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说，如果是去日本的话，因为日本比北京要早一个，就是一个小时的一个时差嘛。那么它一般晚上，就当地时间晚上8:30左右，它的商场就会关门了。但是它每一个大商场的地下一层或地下二层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大市场。它那里面会卖各种好吃的，这种好吃的就是真的是闻着味儿你都走不了。它会有很多，就比如说像炸的天妇罗呀，然后呢炸的那种，就比如说大家知道那种牛肉饼、可乐饼， 香啊！ 这苗山就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各种冻， 真的6:30了，好饿。 对，还会有生鱼饭。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牛肉饭，而且它那种牛肉饭可不是咱们觉得说啊就随便几也加啊那种，是那种和牛做的牛肉饭， 中间会不会打一个窝蛋在里面？ 有那种 窝一个生蛋在里面， 对，它会有那种，然后你直接拿到酒店去热一下，或者说是你直接让他帮你热一下，都非常的好吃。而且过了晚上8:00以后，如果他是8:30关门的话，过了7:30他就开始大打折。刚才看到的那个煎饺，它只要人民币不到10块钱。 哦，太划算了， 非常非常好吃， 放在一个很环保的小纸盒里面， 对，非常非常好吃。而且你只要买回来以后，他会给你配醋啊、配辣酱啊等等， 好贴心。 他的服务特别的好， 特别细致。 对， 哎，所以女性朋友哈，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日本旅游，像小叶说的这种方式，您中午吃个早午饭吧，然后白天就不要吃了，喝点水，然后你就逛逛到商场关门， 对， 去这个超市买点咱酒店自己吃，喝点小酒，看看战利品，一高兴再吃个煎饺，再打打包。 特别 好，幸福。 对，真的很幸福。我觉得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很适合女性自己去，当然也适合就是比如说情侣啊，然后或者说是一帮人啊，但是闺蜜去其实特别特别的 好。对，其实就看怎么设计嘛。 对 吧，咱们像咱以吃为主题的， 对， 咱们应该是逛吃 逛 吃，逛 吃，对啊，逛吃逛吃。 就我11月份那一次去，我们一天吃5顿都不太够。 你看看看，开始说实话了吧？第三个时段就开始了。哎，你看他这个，你看他这个身条，他真的每一顿都不少吃，我证明。但是他真的永远都这么瘦， 就能吃下去吗？ 他能吃下去， 我还是能吃下去的，对。 我们俩的对话经常是他说：“哎呀，今天好累，晚上我得吃点好的。” 对， 我说：“吃点好的，那行，我陪你吃点拿油炒的菜。”他告诉啊，我得吃烤鸭 啊！对，我就想起来，我们俩有一次去吃烤鸭， 真的 特别逗。 而且我极力劝他，我说：“要不然咱们吃一个这个吧，或吃个那个吧。”哦，行，先陪你去，然后再去吃烤鸭。 真的吗？ 对， 你太招人

Hello， 大家好，我们的这个玩转世纪还有最后一个时段了，如果你错过了前三个时段的话，赶快加入我们非常开心的节目，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另外一位同样是我的好朋友，来自去哪儿网的小叶。 大家晚上好，如果说看到我们这里面介绍的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觉得按耐不住，那么赶紧行动起来， 然后呢 给我们留言呀，分享啊。 哎，其实提到这个饭点，每次这个市集一定会聊到吃。这个夜市是市集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每次的结果就是把我自己聊饿然后每次聊就是找到特别棒的嘉宾，就是让我饿的速度极快我相信收音机前以及网友朋友大部分都是这种感觉，包括很多朋友刚才就是分享了我们的视频链接给其他的朋友，都说让我们一起长胖 那太好了，我觉得长胖就是如果旁边有人陪着你长胖，你也就有点肆无忌惮了， 对 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那些年我们出去旅游全都是为了吃。刚才有一个时段呢，是由盛楠给我们分享了兰州的正宁路的小吃一条街，而刚才这个时段呢，就是小叶和我们分享了日本的美食，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日本，关东关西都有不同的美食特色。 对对， 刚才没聊完是不是？最后还差一点，我看那个图片里面还有一些还是可以和我们一块分享的。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草饼， 它旁边你可以放一下它旁边的、那 个、这 个。对，它其实是就是咱们吃的，就是如果大家都看过那个哆啦 A 梦吧，它里面不是有 机器猫嘛？ 对，它里面不是有那种点心嘛，就是豆沙馅的这种点心，然后他们就是会有非常这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核果子。那么这种核果子呢，就会在比如说他们自己会有一家店，那么它是那种独立的店，但是在超市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店。那么刚才看到的那个招牌就是秋季的这种限定款，那么就是现在放的这个照片， 就是小时候看的机器猫阿蒙最喜欢的馅饼，他说 对 吧，他叫馅饼，其实就是铜锣烧， 对 吧？ 对对对，铜锣烧的一种。 这还挺贵的，在北京卖。 但是当 日本也不便宜，其实 对对，其实日本的每一样东西你不会觉得说哦它是便宜的，但是 没有一样东西哦它是便宜的。 对对，就曾经有过有人就说，哎说哎你帮我带一个就是价廉物美的经济实惠的，我就跟你说 没有， 对你找错人了下次不要找我这种事情， 而且找错目的地了。 对对对，日本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啦。 那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各种限量款的，包括秋季限量，这是9月15号当时 对 中 秋 节， 中 秋 节的。你看这叫果酱，就是他们这种东西叫做和果子， 酱是匠人的酱。 对， 其实日本的和果子指的就是蛋糕里面有夹心儿的蛋糕， 对， 对 吧？ 对 啊，西洋果子就是外来的那种制作方法， 对， 比如说拿破仑这类的蛋糕， 对对 对， 对， 是吧？洋果子。 嗯， 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我刚才看一个穿和服的姑娘， 啊，这是我， 这个人还挺眼熟的。 啊、对，这 是,、 啊、是 这是穿的是浴衣。我当时站的地方呢，其实是京都非常有名的纸园儿。它两边的那种建筑全部都是那种，就非常日式风格的这种就是古建筑。那么它我的后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茶餐厅。那么大家就是尤其是像秋天呀夏天呀，大家就会选择在这种就河边上这种地方，一边吃着下午茶一边看着外面的风景。而且呢它就是有很多就是很多游客也会来换装，而且这条路上呢有当初非常多的那种歌舞伎的表演者，他们也会集中在这一块地方。如果你比较幸运，你可能就会看到。 所以你穿这个衣服可以是到那儿为了融入然后租一身来穿一下。 对，那附近有非常多这样的店，你可以来租一身，而且也不贵，就是大概100-200块钱 穿一天过过瘾。 对，就是，但是其实很热，尤其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临近中秋节了，然后我穿的又是浴衣，但是还是很热。 那其实已经是秋天了呀。 对，但是还是其实挺热的。 那其实如果想这个凹一个造型租一身衣服的话，10月份 冷一点的 是吧？ 差不多。 因为穿正经的和服也需要很长时间，就因为里三层外三层嘛。对吧？ 对， 你这穿了多久？ 我这个当时穿了将，如果不算头发的话，穿了15分钟。 哦，那这还算快的。 对，因为浴衣嘛，它肯定就是更简便一点。 浴袍的浴吗？ 对，就是浴袍的浴，就是你在泡澡之前你穿的那身衣服就叫做浴衣，并不是专门的和服。 它就是里面没有那层白色的内衣。然后 它也有那种白色的衣服，但是它没有那么多。 对，它应该要两层。 对， 然后呢，后面还有那个背的那个，应该你那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款。 对对对对。 但一般后面那个也需要折几折的。 对， 真复杂。那这也是你了哈。 对，就是刚才那张照片的另外一个 远景。 对，远景拍的。 哇，这个鱼子。 对，这个是在冲绳的海产市场，然后拍的照片，然后它就是一颗一颗的那种鱼子，像咱们这边看就是可能比这个少， 但是这个颗粒好像很大， 对， 特别大，而且一咬就特别， 有的时候啊， 汁爆出来， 对， 有时候朋友买的那个罐头里面放的是鱼子，回来送给我，我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吃，因为它很咸，腌过的，你能告诉我怎么吃吗？拌饭吃？ 那种鱼子的话，我建议你配伏特加。 啊， 那就直接单吃，它 一口一口一口那个咸的鱼子， 全都是重口味是吧？ 对， 下酒小菜也重口味，然后酒也是烈酒。 对，就是那种它会帮你把那种腥气呀，或者是 盖住， 对，盖一下，对。 然后还有这张，哇，这好多鱼， 这就是鱼， 哇， 就大家可以看， 好新鲜的鱼， 就看起来就特别好看。当时，而且那个鱼不仅仅是说就咱们这种，就是可能是青色啊、灰色啊这种为主。五彩斑斓的， 颜色的， 对，五彩斑斓的，你就会觉得这能吃吗？就那种心理感觉，但是其实还味道还不错。 哇，我觉得这红色的鱼好像就特别香的样子。 对， 是吧？ 看着就很有食欲。 哎呦，简直！哎呦，你是哪个刺身呢？哪个红烧呢？ 而且 哪个清蒸呢？ 那边吃鱼啊，它是按条算的哦。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在那儿就点一个套餐的话，然后尤其是鱼套餐，又是这种就海边或者说这种市场里面，它这种套餐就是一整条鱼给你上上来。那就你就在想说，哎，我这辈子什么时候吃过一整条鱼啊？就在那儿就吃过。对， 所以也很扎实的啊， 特别扎实。 我看到照片里的这个， 对，这个就是 蛋糕。完熟， 不是蛋糕，这个是梅子布丁 啊。 对，梅子， 这个不是蛋糕， 不是，是梅子布丁， 好像一个小蛋糕。 对 呀、 这是京都二年坂，就是它挨着清水寺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做二年坂和三年坂，那是一家专门做腌梅子的老店。就是梅子之于日本人啊，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饭团里面也会放梅子，然后他们也会酿梅子酒，然后有各种小菜，然后也是那种腌的梅子。哎呀，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然后他们家做的这种梅子酱和这种梅子布丁特别特别的有名，有名到我当时为了买这一颗布丁在门口排了半天的队。 好吃吗？ 非常好吃。它不像你想的那种，就是咱们吃的那种腌的梅子会有那种酸的那种味道，或者说那种比较就是很香精啊，或者那种就是添加剂的味道，没有，它就是纯粹的梅子的甜和酸，就这两种味道， 就跟咱的话梅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啊。 非常好吃。 这个是生蚝喽。 对，哎，刚才有一位那个网友跟我们互动说，哎，介绍一些北海道的东西。那么我就要介绍一下，这个虽然是在京都锦市场，然后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生蚝吧买的，但是最贵的一种生蚝就是北海道的生蚝，它那就是 好像很肥的样子， 特别的 很扎实， 对，而且特别的新鲜。就是你吃到，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法国的吉多拉嘛。哎，是提多拉吗？ 哇，你好懂 啊！对，然后那去吃这个北海道的生蚝，也是喝起来也是入口回甘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吃。 再加点柠檬汁儿。 哎，其实不加柠檬汁儿也很， 它直接倒进去那个鲜味儿也行。 对、 哦，这是不同风格是吧？ 它太新鲜了， 如果它足够新鲜，就要少加工。 对，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大概是和你虽然说是日本产的哦，但是北海道的生蚝也要70-80块钱一个，就合人民币、 哦、真的不便宜， 对， 那也是很好的生蚝了， 对，非常 真的很好的生蚝。 哎呀 哎呀， 这张可以 推荐给大家看一下， 嗯， 特别有意思， 好玩啊。 这个是在锦市场边上，然后我发现有一个猫头鹰的一个咖啡厅， 嗯， 然后就是你要花门票钱，你可以去看。然后这个猫头鹰是真的活的， 哇， 然后你可以去摸它，然后去跟它互动。 它会啄你吗？你摸它？ 它们非常非常的温顺，然后它会看到你就会觉得，哎，就是它其实是很喜人的，嗯，就可能是习惯了，所以它就它会摆出各种有意思的造型，比如说 这是两只吗？ 对，两种， 一个黑色 还一个白 色的， 白 白 白色 特别萌， 特别像娃娃哈。 有点傻， 张着嘴， 对对，那种呆萌感特别逗。 对， 嗯， 哎呀，真是这个老板好会想，主题咖啡馆， 而且上哪儿弄这么多猫头鹰在跟里头待着啊？ 哦， 嗯， 哎，这还真的是咱们想想少的。 对，因为在咱们国家，猫头鹰是那种二级保护动物嘛， 对，不能 是不允许饲养的，但是。日本不是，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他会告诉你很多的那种注意事项，但是他会告诉，但是其实这些猫头鹰是无害的， 嗯， 然后你可以跟它互动的， 嗯，没有什么攻击性是吧？ 没有，非常可爱。 哎呀，非常可爱，我看看还有没有分享的照片了， 嗯，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嗯 嗯，反正总体来说就是吃啊，还有最后一个。 啊，对， 就花布袋子。 嗯，其实， 哎，这好像跟刚才你那个浴衣是一个色儿的吗？ 对，我当时其实特别喜欢这个布袋子。这个是京都，也是京都的手艺人的一个就手工制造的这个布袋子。而且这个布袋子是，就他们家店里面除了这种布袋子以外，还会有就是那种手绢， 嗯， 还会有各种布制品。然后去卖，然后这个布袋子就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穿浴衣的人，或者说穿和服的人会拎啊，就很好看。 嗯，看到你这个布袋子，我想起来我父亲哈，他去京都玩的时候，他给我带了一个微型的布袋子，像小化妆包一样， 嗯， 也是这样粗布的印花的，嗯，里面还配了一个小镜子在里面， 嗯， 哎，作为这个礼物啊。我还没舍得用呢， 随手的小女孩会喜欢的手包 啊，嗯，你就放在你的大包里，放点什么小化妆品啊，这个你常用的小东西，非常趁手，很好用。 啊，嗯，这刚才又看到两个吃的，哇， 这是什么？ 八爪 鱼， 对，八 爪 鱼， 对， 特别新鲜。 哎呦，这就是寿司了。 对，这是 这超市买的吧？ 不是，这就是市场里面卖的。 哦，1300， 对，就和不到60块钱 一大盒，嗯， 对， 也还可以， 哦， 嗯，而且那个肉片非常的厚， 嗯， 特别厚。 其实我倒想到这个市场上呀，包括超市里面试吃市场这种，其实就是从日本来的，对吧？最早就是日本的商场传进来， 嗯， 然后包括我们国内很多大商场，最早是日资的商场开始实行试吃试买，然后欢迎品尝，这样你会发现好吃我再去买。对吧， 一开始咱们还不太好意思去尝，怕尝了不买不合适，现在我觉得这种大家越来越习惯了，尝一尝已经很司空见惯。 他如果是那种自己家做的， 嗯， 你就会觉得那个店家特别的骄傲。我曾经就是路过过有一家是专门卖腌咸菜的一家，他当时就说，嗯，这是我自己做的，你放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就来找我，就大概是那个意思啊，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就说啊，你放心买吧，这就是我自己做的， 就跟马爷似的。 嗯， 这个鸡蛋老早我们家22年独此一家， 独此一家， 没有别人， 对， 非常骄傲。 你而且你到哪里你都会想我这口， 对， 哎，这就是一种其实手艺的那种传承。 对， 嗯， 对，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小吃还是正餐，就是我们觉得能够经过时间的推移还能沉淀下来， 嗯， 然后被我们所有人喜欢，哪怕是我并不是这个地方出生的，但我来到这儿我依然觉得美味，那就是因为美食的诱惑，还有那种对味蕾的刺激， 嗯， 以及食材的运用， 嗯， 包括真正匠人的烹制精神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有一些饭店为什么大家慢慢就离开了它，可能后期就是因为它受众越来越多，它不那么讲究了，它开始图快， 嗯， 图这个翻桌率， 嗯， 客人就没有忠诚度了， 嗯， 所以说这种精神的传承可能能让你作为百年老店哈。 嗯， 哎，我觉得饮食文化是需要这样一种保证的，什么时候我们每一家店家说， 嗯， 这是我们后厨精心打造的，您放心享用，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会很踏实。 对， 对， 会特别放心。 是的， 嗯， 而且就像我们今天主题说的那样，就是每次出去旅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吃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我们在游历山水还有人文的时候，品尝美食就是一个近距离和当地文化接触的机会， 嗯， 对吧？有时候吃了他们当地的菜，基本就能分析出这个地方人什么性格。 对， 而且吃了人家那儿的东西，你就觉得你更加了解这个地方了。 对， 就是我记得当时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是去了一个温泉酒店，因为我们当时前几次去日本，尤其是去过日本的人，就肯定会觉得说，我在外面买不到早点，只能去什么711啊这种便利店去买。但是其实日本人是非常非常注重早餐这件事情的，然后他们就是早餐，当时是早上起来和。就在北京时间应该是7点钟，然后那个欧巴桑就会敲你的门，然后给你铺整整一桌的饭，而且那个粥是现煮的，还有现蒸的米饭，然后各种包括酱啊、煎鱼啊、汤啊等等一系列所有的东西给你摆满一桌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哦、这是生活。 所以你觉得吃完那个中午真的可以不吃，因为它太精致太丰富，而且那个食器，哎呀，碗勺筷子一个盘子都是特别的精致，你都想先拍照然后再吃。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美食的诱惑有的时候不光会带给我们一天好的心情，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所以旅游当中呢，如果逛一逛当地的夜市，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会让你这趟旅行感觉记忆犹新，时时回忆起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都会想到，哎，我在这儿尝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对，而且还记得你跟谁吃啊，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希望身边一直是他，不然这个记忆就啊，今天聊得特别高兴，所以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请盛楠和小叶一起到我们节目里，不光聊吃的东西，我相信女孩子在一起提到市集，无论是逛还是吃，都会特别有的聊。 是的，我们回去也留心一下，因为要过年了嘛，如果有假期去到哪里，我们一定会把好玩的一些市集的这个经验拿回来，再跟苗山一起分享给大家。 好嘞，我们非常期待，然后也希望大家关注央视四套的城市一对一，到时候看看盛楠的节目。 谢谢。 同时呢，我们期待小叶下回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就带着去哪儿网 的 特价。对对对。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苗山，咱们下周日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到时候去哪儿呢？您到时候就知道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见喽。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雪下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